年啊，全部都是雞 ，OK， 雞唔係雞尾狗肚啊，啊，即係呢個風雨如晦，雞鳴不語 啊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即係來年咧，即係我哋都係講家宅嘅，家庭最緊要啊， 好景常臨幸福家，福星高照平安宅，所有 My Radio 嘅支持者都家庭和睦，幸福快樂。 大家好，今天是2017年的2月6日，但我人呢就不在香港，玉敏踢爆的 Facebook Live 呢就当然要继续做啦。现在呢香港时间呢就是中午的12:30，我人呢就在美国，在 Reno， 因为呢我答应了跟我大孙，即是我大老细呢就去滑雪，现在就住在 Reno 的酒店，跟着呢听朝早晨咁早呢就揸架车呢就去滑雪场，就陪这个大老细滑雪啊。我呢就会在、美国呢逗留两个礼拜的，跟住就会去罗省，但是踢爆呢就沿途都会继续做的，除了礼拜六礼拜、大家都知道啦，啱啱过去那个礼拜六呢，这个玉敏会客室的第一集呢就正式启播，第一集的嘉宾呢就是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。多谢大家支持啦，这一集的即是玉敏会客室呢，即是个收视率收听率都非常之高，一日啫 Facebook 的直播重温再加上这个 YouTube 的直播重温超过10万次浏览、而且个评论呢，即是看完之后的人的回应呢都颇为正面的。我讲过很多次、我们即是在去年九月这个选举即是失败之后呢，我哋回歸到呢一個文化傳訊啊，同埋呢一個教育方面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會加強咧呢個網台嘅節目製作。咁啊，鬱敏會客室、鬱敏踢爆咧都係新嘅節目。鬱敏會客室每個禮拜都會做一集嘅，下一集咧就係、訪問呢個行政長官參選人國興，係嘛？咁啊，陸續有來。第一集咧，點解要揀呢個前立法會主席曾玉成嚟訪問呢？因為我同佢即係過去咁多年嘅互動係非常之多嘅。公開大家面對面對談，俾大家睇到嘅，近年來係非常少啦。呢次喺我網台裏面嚟講係第一次啦，喺電視嚟講亦都係第一次，係嘛？咁當然啦，對於曾玉成咧，即係坊間都好多唔同嘅評論嘅，因為佢畢竟都係。即係根正苗紅，有些人話佢土共，有些人認為佢是共產黨黨員，但佢近年咧，即係尤其是佢做立法會主席期間咧，因為佢好少就政治咧去發表意見嘅，因為作為一個立法會主席咧，一定要保持一個所謂政治上邊嘅中立喺主持呢個會議嘅時候，唔好俾人覺得咧佢係偏幫邊一派，咁啊，當然佢喺處理立法會一啲即係反對派個議會抗爭咧，個手法咧係引起好大嘅爭議嘅嚇。反對派亦都未必完全同意佢，因為佢亦都有剪過布，對於呢個拉布咧，佢有剪過布。而建制派咧，亦認為佢咧就偏幫啲反對派，特別係咧覺得佢偏幫黃毓民，係咪？我同佢咧，即係喺討論問題嘅時候咧，都係用自己嘅知識同埋經驗，係嘛？亦都唔會掩飾自己嘅政治立場，係嘛？咁但係畢竟嗰個係一個對談嘅節目。希望通過兩個人的互動咧，俾公眾知道更多啊，即係關於而家香港目前呢個政治形勢啊，我哋兩方面嘅睇法究竟有啲咩唔同，係嘛？嗱，佢咧最近俾即係建制派中人啦，特別係嗰啲即係比較左啲嘅啊啲土共嘅陣營咧，包括佢嘅即係黨友啦嚇、就認為佢咧有知敵之嫌。資咧就係資助敵人，咁啊資就唔一定係金錢上嘅資助，資敵咧呢個係當年國共即係冷戰時期，即係國共對峙嘅時期咧，對抗嘅時期就好中意用嘅字眼嚟嘅。凡係同自己意見唔同嘅，咁就扣你一頂帽子，一係就話你資共，一係就話你一話你資敵，一係就話你腐匪，嘛？共產黨咧就話你資敵，嘛？國民黨咧就話你腐匪投共，係嘛？ 咁我哋兩個喺香港而家今時今日一個開放多元嘅社會咧，都仍然會俾人扣呢啲咁嘅帽子嘅，所以諗起上嚟就非常之荒謬。啲人話我收共產黨錢講咗好多年啦，特別係民主派講得最多啦，係咪？佢哋心不甘情不願，因為俾我搞到嘅雞毛鴨血咁啊！但係我哋一直以來嘅立場係冇變嘅。嗱，講翻曾鈺成，我今次同佢對談之後咧，當然有好多問題都有談到嘅，其中關於即係幾位特首參選人佢嘅嗰個評論咧，品評呢幾位特首參選人，跟住咧啲報紙咧就引述鬱敏會客室嗱鬱敏訪問曾鈺成嘅講法，包括最無恥嘅《蘋果日報》，係嘛？不過我冇所謂，因為我哋講咗㗎啦，我哋呢個鬱敏會客室呢一個節目嘅影片咧。是可以俾大家去轉載，係咪？冇問題嘅。不過你一定要註明出處。如果你成段影片成集轉載就唔得。你截錄一啲，好似而家啲報紙咁，包括《明報》啊、《城報》啊、呢個《蘋果日報》或者其他報紙，咁啊佢引述即係我訪問周成嘅內容，當係新聞咁做咧，我哋係冇意見嘅。啊，呢個我哋唔會覺得呢個就係、是盜竊版權，因為只要你註明出處，註明呢個出處就得噶啦，係咪？咁咧引述佢去品評呢四位參選人咧，其中特別提到咧對呢個林鄭月娥嘅講法咧，就話佢目空一切。咁當然啦，成個訪談咧有前文後理嘅，係咪？咁有啲報紙就引述一句啊，話佢目空一切啊，好容易就變成孤家寡人。嗱，我同佢嗰個即係對談嘅經驗同埋過去大家傾呢啲相關問題咧，我就認為。佢係支持曾俊華嘅 ，OK？ 咁但係佢嘅身份，佢又唔講得太白，係嘛？所以對呢個林鄭月娥嗰個所謂批評咧，其實亦都係反映咗佢一啲睇法嘅，係咪？咁當然啦，佢同我嗰個所謂對談咧，亦都可能會俾嗰啲土共陣營咧就有好多嘢講㗎啦，係咪？因為佢曾經同我講過，佢讚我話我喺立法會嘅議事質素非常之高，係咪？都俾佢哋嗰個陣營。將佢列為呢個知敵嘅對象，即係叫罪狀，係嘛？知錯敵人，知敵嘅罪狀，係嘛？咁至於我而家訪問曾鈺成，咁啊好容易就俾人話我投共啦，係咪？咁但係真理係要越辯越明，辯嘅話一定係同你嘅對手辯，一定係同你唔同意見嘅人辯，係咪？感情萌動就理性止步，如果你堅持你自己的政治立場，對於所謂相反意見的人死到死不相往來，甚至大家完全是沒有互動的，亦都不需要對話的，那這個世界呢就幾難有進步，是吧？我們又很難以錯逆真，是吧？我們要捍衛那些不同意見的人的言論自由，這些是我們自己即是從事新聞工作或者新聞傳播工作，即是或者我自己在新聞教室裏面教了十幾年書，我們一直以來所服膺的觀念就是，我就算不同意你都好，我都會捍衛你發表意見的自由，甚至乎你攻擊我的自由，是吧？只要你不是抹黑、不是誹謗、不是造謠都可以的。所以今次這個節目呢，即是出街了之後呢，就也都有很多談論啦，是吧？我嗰個所謂陣營裏面咧，都有啲比較偏激嘅人啊，即係對我哋去訪問曾鈺成，可能就有啲唔同嘅意見。但係呢個咧，對我一啲影響都冇嘅。我覺得今時今日，特別我哋回歸到新聞傳播呢一個部分，我又冇政黨，係咪？又冇組織。My Radio 亦都唔係一個政治宣傳工具，亦都唔係一個政黨嘅宣傳工具。過去有一段好長嘅時間係社民連甚至人民力量嘅即係喉舌，但係今時今日佢係一個新媒體，一個正在發展中嘅新媒體。我哋只會加強我哋嘅節目嘅內容，係咪？至於我本人，即係嗰個得失，或者毀譽，我係從來都唔計較，係咪？但係希望大家能夠理性啲去面對問題，特別係我哋個陣營啊嘅朋友，如果你即係仍然係堅持嗰種即係嚇看賊不兩立，結果就賊立看不立，咁你咧就會越嚟越孤立啊！好啦，咁啊，聽日咧我就會去滑雪場度做鬱敏踢爆，請大家留意，拜拜。